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一面倒数第三行，从第二句看起。八不起身见，舍诸恶业。这是断愚痴第八种利益。愚痴就是邪见，邪见就是错误的思想，错误的见解。六道凡夫都执着这个身是真实的，身是自己。佛告诉我们，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身要不是自己，什么是自己呢？有许多人听佛这个说法了，就生起疑问了。这个意思很深，必须要很细心的去体会，依照佛法教诲去修行。修行就是逐渐的修正我们错误的观念，错误的执着，错误的见解，错误的思想。身确确实实不是我，它是什么呢？是我所有。就正如同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一样，衣服是不是我？不是我，这个大家知道。衣服是我所有，所以佛家讲我与我所，同样一个道理，这个身呢也是我所，不是我。诸位要知道，我是永远不生不灭，我所呢它有生灭。我们这个衣服时间穿久了，穿脏了，穿破了，不要了，换一件。我所有生有灭，我没有生灭。我有没有生呢？也有。你看佛法里面讲法身，法身是真正的我。所以佛在大经里都常说，法身是不生不灭，无始无终。佛教界弟子们终极的目标就是叫我们证得法身。证得法身在佛家呢就叫做成佛了。那么什么人证得法身呢？证得法身的人很多啊。在中国历代各个宗派里面，像禅宗明心见性的，这真的发生。所以说大彻大悟，悟的是什么？悟的是有一个不生不灭无始无终的真我。悟的是这个身是假我，彻底搞清楚搞明白了。不再疑惑了，他就能得受用了。这个受用 大乘经教里面所讲的如来果地上的一真庄严啊，这他得的受用啊。佛又给我们说啊，报身，报身是有始无终，报身是什么呢？报身是智慧，能证法身的智慧。你证得之后，你觉悟之后，永远不会再迷失了。第三种讲应化身，我们现在这个身叫应化身。佛的应化根本的原因是诸佛如来的本愿啊，一切诸佛如来在因地上都曾经发愿度一切众生，这是因啊。缘呢，这是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因。哪个地方有感呢，佛就哪个地方就因。那么再跟诸位说，法身是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没有形象。虽没有形象，能现一切形象。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切动物是化身变现的形象，一切植物矿物也是化身变现的形象，另外一切虚空自然现象还是化身变现的现象。在佛教称化身，在现在哲学家他们所称的叫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，佛法称作化身呢。这个是不生不灭啊，他所现的相怎么现的，大乘佛法讲得清楚啊，化身能现啊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这一切众生包括自然现象是所现啊，能所是一不是二，如果把能现跟所现分成两类，这就是世间讲的哲学啊。过去欧阳靖吴大师说佛教不是哲学啊，为什么不是哲学呢？佛法是一不是二啊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法身啊，能所是一不是二啊，哲学里头没有讲到这个事情啊，所以它不是哲学啊，它也不是宗教。宗教里面决定要崇拜一个神，一个造物主，佛法里头没有神也没有造物主啊。佛法承认有神的存在，神是什么一回事情呢？还是化身所现的啊，现的这些相 差别这么多，啊，经论上常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，这是怎么回事情？叫为识所变，啊，是由于这一切众生迷失了自性，啊，什么叫迷失自性呢？不知道事实真相，啊，不晓得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啊，这叫迷失自性呢，啊。迷失自性之后啊，就产生了妄想分别之处，所以十法界无量无边的法界是怎么样的变现出来的？叫为识所变呢，啊。于是自信，这个信德不能做主了，啊，谁做主呢？妄想分别执着做主，啊，这就是法相宗里面所讲的八十五十一心所做主，那就造诸我业，啊，纵然造一切善，在佛法里头，这个大乘佛法，它还是造恶业。啊，为什么讲造一切善还是恶业呢？因为它是八十五十一心所造的，八十五十一心所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不是真心造的还是恶，真心造的是善呐，啊。那由此可知啊。十法界里头四圣法界，啊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啊，天台家讲的藏教佛、通教佛，都是十法界里面的佛，他们造的都是恶，都不是善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明心见性，不是用真心，啊，用真心造一切恶都是善。所以绝对的善恶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标准。啊，用妄心造一切善也是恶，没有见性嘛。换一句话说，你造作一切善业，你出不了十法界。啊，用真心的一真法界里面的化身菩萨，化身菩萨就是佛，分正佛，他们造恶也是善，啊，怎么知道呢？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你看圣热婆罗门他做的行业愚痴，甘露火王杀，啊，嗔恚，法多秘书女淫欲，啥道淫呢，啊，他是善，啊，他为什么是善呢？用这个手段度一切众生，啊，帮助众生明心见性，啊，帮助众生超越六道十法界，他用的是手段，啊，所以他是善。这个佛在经上常讲的，这是诸佛如来的密意，太神秘了，我们不懂啊，我们看到感觉的很奇怪啊，啊，不是我们的境界，啊，所以佛讲这些事情为度娑婆世界众生，为度十法界众生，他也有权巧方便，啊，那就是善财童子去参访，你看有礼敬没有赞叹， 啊，这用的手段不善的叫卧度啊。啊，卧的方法能度一类众生，这看众生的根性呢，应当用什么方法帮助他，就用什么方法。佛没有定法，啊，佛有能力观机，我们凡夫不能学。啊，凡夫为什么不能学呢？你没有利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没有利妄想分别执着。你要学这个方法了，就堕地狱啊！这些话佛都讲得清楚，都讲得明白。啊，我们要用心去体会，要细心去观察。啊，佛教化众生呢，是分很多等级的。就像办学校教年轻人一样，有小学，有中学，有大学，有研究所。啊，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强调某一个阶段的教学方法。啊，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认识清楚，我们现在在佛教只能算是在小学啊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为什么我们修学，学了这么多年了，不能说不努力，不能说不认真。啊，何以功夫不得力？啊，何以不能跟古人相比？啊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我们没有从根本修啊！啊，根本是什么呢？十善业道。啊，试问问，这十善业道我们做到了没有？啊，这个是佛法小学一年级的课程，无论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，都是用这个做基础。啊，我们讲净土，净土最基本的是净业三福。啊，净业三福头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啊，唯有真正修十善业，前面三条才有啊。啊，孝亲尊师，慈悲才落实。如果没有十善业道，前面孝亲尊师慈心全是假的。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呢，具足这个条件，念佛这才生凡圣同居土。啊，净业三福三条，具足第二个条件，具足两个条件。啊，往生的时候生方便有余土，三个条件圆满具足，生十报庄严土。啊，所以我们最低限度要把第一条做到，第一条就落实在十善业道。古人是走这个路子，所以他在短短几年时间呢，他就有成就。我们今天疏忽了，不晓得这个道理。在修学上没有扎根呢，起心动念都落在自私自利，这怎么行呢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贪嗔痴慢没有舍掉啊！啊，别人赞叹我们，我们欢喜啊； 别人骂我们、侮辱我们，我们心里很怨恨呢，这个就不行啊。这样搞法，功夫怎么会得力？我们看看古人对于顺逆境缘的心态。听到别人赞叹，自己感到恐惧。我做的是不是向他赞叹的？不会生欢喜心呢。听了之后，人家赞叹我好，我做的不够好啊，差得很远呐。别人回报我们，自己一定回过头来反省，决定不怨恨别人。他回报我、侮辱我、陷害我，一定是我做得不好，不能令他满意嘛。回过头来反省，改过自新呐。所以修行人的心地清净、平等、慈悲，没有一个恶的念头，没有一个不善的行为。与大众相处，只记别人的好处，只记别人的恩德，决定没有不善抱怨的念头，这样才能修到纯善啊。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我们要不是上善，虽然具足信愿行，也不能往生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善心善行从哪里培养出来的？是从一切顺逆境界、善恶人缘，从这个里头修养成功的。何以法身大师没有过呢？法身大师见一切众生、一切万物，只见性不着相。原因在这里啊，一切众生的心都是佛心。所以华严圆觉里头说得好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现在是不是佛呢？当然是佛。佛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，他从心上看的。凡夫看的呢就不然了，凡夫是从相上看的，凡夫着相啊。佛不着相啊。这个说法大家要一下不能够体会，我们举个比喻说，比喻也是古来祖师大德所讲的啊，像贤首过思啊，他老人家说的比喻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啊，我们用黄金做器皿，做什么器皿呢？造像。我们用黄金，同样的成分，同样的重量，我们造一尊佛像、菩萨像、声闻像、缘觉像、天像、阿修罗像、人像、畜生像、恶鬼像、地狱像，这十个摆在面前， 佛见性不见相，哎，全是黄金啊，价值相等，没有分别啊。啊，我们人的着相，哦，这是菩佛菩萨，赶紧拜三拜，那个受过鬼，讨厌的不得了，就起了妄想，分别执着了吗？着相不见性呐，你心里头生这个好丑啊，生分别，这就是过失。啊，诸佛菩萨帮助我们，终极的目的在哪里呢？最终的目的是教我们，也要见性不着相。啊，我们心就清净了，心就平等了，心里头一个念头都不生了，啊，善恶念头都不生，晓得什么呢？这个佛像跟恶鬼像跟地狱像平等的。一丝毫的差别都没有。啊，金是真的，像是假的。啊，我们不喜欢这个像了，我们把这个像的时候融化掉之后，可以再做别的像。啊，这就是讲性永远不变的，相会变的。啊，相有生灭，性没有生灭。诸位从这个比喻里头细细去体会。啊，一切众生，在有情众生说佛性，无情众生说为法性，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。啊，所以诸位要从心上看呢，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自然就生出来了。啊，这是性德嘛。啊，如果落在分别执着上，你就迷失了自信，性德透不出来了。啊，生起什么？生起是非邪正、善恶，起这一些妄想分别执着了，全都是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那么佛在此地教导我们，如何能不起身见舍诸恶业，这一条跟大家说，最低限度这个地位，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，小乘须陀洹果初果啊，不起身见了，我们要不在这上真正用功夫怎么行呢？啊，然后才体会到十善业对我们多么重要。啊，必须认真修十善业道，念佛才能往生，修学任何一个法门，你的功夫才得力。如果舍弃十善业道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功夫不得力，就像盖房子一样，没有地基呀。十善业道是基础啊，一定要知道。啊，舍诸恶业是要修十善业道，你才能够舍诸恶业。不修十善业道，你这个恶业舍不掉啊。 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生生世世随业受报啊，在这个六道轮回啊，这是常说的了。善业你生三善道，恶业你就生三恶道，随业流转啊，苦不堪言啊，这个是六道众生的真相。学佛要开智慧啊，一定要觉悟，要了解这个世间事实真相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啊。佛说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啊。我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，盛怀法师、谢道莲居士他们两个人齐请啊，我到香港，他们两位接待啊。有一次谢居士他要送一个手表给我啊，那一天到街上去买手表，先到银行里面去拿钱啊。他银行里面有两个保险箱，哎，打开了让我去看啊，里面些金银财宝的装满了。哎，谢居士前年死了，一样都带不去啊。啊，我当时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。我说这都是你的啊。是啊。哎呀，我说太少了。他感觉到很惊讶。他说法师，难道你有？我说我有的比你多的太多了，我的没有法子计算呢。他说在哪里啊？我说你看看，你这么多金银珠宝在这里又不敢带。啊，带了说走到街上怕人家把你手给砍断，又不敢在家里放，放了怕有人偷。啊，放在保险箱里，一个礼拜到这里来看一看，摸一摸就算是自己的，那太简单了。哪一个珠宝店，我叫他拿出来，我看看摸摸，不都是我的吗？那跟你有什么差别呢？人呢就糊涂到这种所以然，啊，不知道啊，有这些钱财去布施做好事，那是真实的功德，啊，那是带得走的。啊，放在保险箱关在里头一个礼拜看一下摸一下带不走的啊。世尊说众生呐，愚痴颠倒啊，愚痴颠倒就在这些地方，所以我们自己要反省检点，我们有没有这种愚痴颠倒啊，要看破，要了解事实真相，才不要急，才要散呐！啊，越散越多，越多越要散，决定不能急，啊，一急就成了病了，啊，就成了罪恶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